封锁事发现场一带的街道。案发在当晚晚上九点左右，传媒引述警方发言人指，一名或多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一间教堂开枪，其后逃走，死者都因枪伤致死。发言人形容警方已经动员所有人，甚至部署了直升机。市长表示震惊，慰问伤者及遇难者家属，又强调当局正全速搜捕疑犯及调查案件。有报章报道事件造成最少七人死亡，八人受伤。有通讯社就报道，汉堡北部阿尔斯特多夫区居民的手机都收到警告，内容是出现危害生命的情况，有街道已经被封锁。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昼相当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1点，跌咗489点，总成交金额36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3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4.4跌咗5.8，美团123元跌6.4，京东集团158.5跌20.8，比亚迪股份203元跌16元，阿里巴巴81.3跌3.2，盈富基金19.64跌5.2，百度集团128.3跌9.3，药明生物51.2跌2元，快手49.85跌3.2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5，英镑9.362，瑞士法郎8.425，澳元5.169，加元5.674，新西兰元4.796，欧元8.319，每百日元对港元5.7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6点，跌咗346点。港金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61美元，卖出1832.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心路回旋处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新心路回旋处啦。咁但系粉岭公路前少少嗰段咧，近住何家园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粉岭中心噶，就系粉岭公路啦，都系去大埔方向，近住何家园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粉岭中心。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大厦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去赤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丽景道；去深水湾方向，车龙就喺浅水湾道90号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将军澳嘅骏逸街有路陷啦，骏逸街近住12号对出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啦，同埋由广东道咧去尖沙咀方向车都不能够左转翻去旺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雄桥底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

吸收新鮮事物，我是吸力特強。 他沒有長氣， 是 很長氣。 沒錯，我是吸力特強。 如果人家這樣說，他就會說講完未啊， 講完未啊，這樣啊。 他自己經常都是這 樣。他自己就說。 喂，嗱，歡迎我們今天厲害了，從今禮聘我們的編導呢，今天欣欣跟我們一起玩啊。 欣欣， 哇，真的，闊別多年啊，闊別上一次都不知幾時你做過。 是不是上年啊？不是，都不是上年。 上次大佬放假。 我跟他讲， 系啊， 我放假嘅时候我放假嘛， 系啊，好似系都系阿 Y 放假， 系咪？ 好似系都系阿 Y 放假，跟住我就落嚟一齐玩。 佢成日放假嘅， 你 同佢讲啦， 咁样样嘅， 咁嘅态度， 系咯。不如果唔想做，你出声啦。 我小的不敢说。 阿 Y 啊，佢讲噶， 小的 唔系咁系啊嘛，成日 咁你唔好放啦。嗱，你唔好，千祈唔好放。五年内我唔要睇到你放假 ，OK 得唔得？ 日日都要见到你， 日日都要见到你。 没问题， 冇你唔开心啊！吓，好介绍自己啊！ 系啊系啊，咁啊，我系欣欣啊 ，Thank God it's Friday！ 耶！ 好，三个钟头开始咗，希望各位朋友一路黐住 Radio Two， 好热啊！今日23度啊，相对湿度50%，骨热极都唔够我哋啊！热情澎湃，有呢一个大蛇强， 吸收力特。 仲有靓仔真一，仲有我呢个阿四，我系小张张啊！好，开始我哋节目。日本版 Tokyo， 我哋有澤田研二喺呢个早上打我哋节目。 晨早晨，继续我哋节目啊！阿强，我哋今日叫咩名？吸力强啊！ 吸力 强系咪叫吸力？ 吸收， 但系今日好干。 咪头先你话你叫吸力强嘅？ 唔系，我话吸收特强。 哦， 系啊， 吸收吸力都好啦。其实有两个地方好啱你。 系边两个啊？ 一个系雪柜，一个系厕所。 吸味 系啊， 吸味。 因为咧呢两个地方咧，经常臭崩崩嘅。 唔紧要啊。 雪柜唔系臭，雪柜嗰啲味系好夹杂嘅。即系如果你有啲 味啦， 唔止嘅，有生肉嘅味啦，有诶啲隔夜餸啦。睇唔睇你用雪嘅习惯？即系如果你乜都执晒入去咧，当个垃圾桶，可以系好臭嘅。 系，仲要成日即系唔记得过期嗰个日子咧， 唔记得抌嘢， 系唔记得抌嘢。 咁雪柜咧就啱你啦。咁不过我而家我用开咧就系半个柠檬，我谂你都系啦，系咪先？听嗰啲家居嗰啲指导就 系 柠檬吸味噶嘛。 系啊，但系干晒我都未抌。 佢自己啲人吸啊，佢啲味， 即系变到妹妹一嚿嘢一石仔。 我都系扎咗喺啲餸下边。 系 四年前咁， 跟住想话，诶，你唔好阻住啦。 四年前， 真系不知所谓。 过分啊，系啊。 咁你个厕所又系啦，又系需要啲吸味嘅东西。 但系厕所啲吸味嗰啲咧，太厕所味啦，我唔系好中意。 你咪讲嗰啲啊？ 总之即 系有时有啲渠味咧，会攻翻上嚟。 点计？咁点算咧？系咪要问家居明咧？呢个吸臭大法咧？ 唔知啊。 我听过话有用咖啡渣又可以吸到。 系 咖啡渣。 嗰次我哋都讲过。 系啊，咖啡渣其实几好嘅。 但我都冇咖啡渣，人渣得唔得？邀请你， 你自己份量 要啦。邀请你坐。 我好忙。 佢成日周围 系 巡。 系啊，十八区咁样巡。 不过你唔好睇小吸味呢一样嘢咧，其实都需要啲。即係有啲計仔嘅，例如咧，我以前咧，我行過一啲嘅嗰啲家用品咧，我睇到一啲咧叫活性炭， 誒冇用嘅， 係啦，我就啱想講，我買完翻去咧冇用嘅， 係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少少用都冇，我覺得。 你知唔知啊？炭可以吸濕同埋吸味噶，即係燒嘢食嗰啲炭。 係。 有一年咧，我發覺咧， 燒嘢食嗰啲炭，你先未燒前。 系啊，梗系未烧钱啦，黑掹掹嗰啲啊， 当碳成为灰烬就冇用啦。 系啊，有一年咧，我发觉咧，即系我妈妈嗰度咧，好似好湿红噏咁咧，咁我买两包碳就收埋，好似窿窿烂。 你咪吓亲佢？ 有啊。一日佢突然间问我，两包大唔系你 嘅，你唔好谂开， 你冇谂开， 你唔好谂开，见到你样兜兜踎踎， 系咯， 跟住佢二话不说， 抌 攞咗2000蚊俾。 於是你個個禮拜擺袋，係嘛？依年叫 佢用2000蚊買你嗰兩包炭。 嗱，你哋唔好咁衰， 個個禮拜阿媽又有炭啦， 阿媽又有 得啦得啦，二千啦再攞啦。 唔係，我想即係營造一個炭世界嘅感覺啫。 都唔係咁樣。 我真係冇聽過嗰啲炭用嗰人哋活性炭唔係嗰啲炭嚟㗎。 我知。 唔係又有誒竹炭我都聽過嘅，即係竹炭又可以吸味嘅。 係啊， 我自己就冇用過咯，我自己。 係啊，即係 BBQ 嗰啲炭係可以嘅，但係你要剪開喎，你唔好。成个胶袋，即系连埋包装咁啊，咁啊真系冇用喎，即系剪咯， 咁摆喺度。 喺阿妈叫你拎走之前，你觉得有冇少少用啊？ 有，真系冇咗嗰啲味嘅，系有的 炭嘅臭味。 炭冇味噶，炭即系我唔知。 即系佢未烧嘅时候，系就咁系摆喺度。 系黑色嗰啲嘅， 你成袋摆喺度啊？ 梗系成袋啦。 咁佢污糟定 污糟咩？ 系啊，你唔觉得？ 唔系，我梗系会整好。 本来就系污糟嘅。 我有个布局噶嘛。 污糟嘅地方唔可以令佢再污糟。 你摆成个炉咁样透炉，搭好晒啊！ 唔怪你阿妈会惊啊。 系啊， 其实佢惊你 屋企烧嘢食， 佢惊你连累佢。 系咯，入石油气炉你唔用，你用炭炉，仲要夏天咁样。 我都话要炭世界。 咁样碳世界 系啊， 不过呢个时候嘅啲买碳咧，系真系好多联想嘅。你试下买包碳去呢一个长洲，你睇租呢个 唔租俾你噶， 一定唔租俾你，一个人都唔租啊！唔好话你揸 唔到， 系啊。其实真系有少少即系挡住咗我哋啲单身一族。咁如果你真系想去住下，咁点咧？系咪先？唔都夹硬要 去。即系同揾个女士帮下你手啦，嗱两个男士都唔做， 我点揾个女士帮我手啫？ 你咪黐住 佢咯。Auntie 你帮我一齐 book， 不过即系你走，系咪咁啊？ 叫马小强咯。 不过我试过有一次真系咁样俾人哋用，咁咧就唔系啊，唔系租呢个度假屋噶。有一次咧就喺某一个商场，佢成日都有啲优惠嘅，譬如今个礼拜泊车优惠啊，讲紧今个礼拜着红色衫就免3个钟咁样。今个礼拜唔知你嘅手机有。有只猫咧就免3个钟咁样啦。有一次咧， 我行到埋去咧，忽然之间，我冇留意佢嗰日咩啦，定系我有留意，但我冇理佢咧。原来嗰日系情人节啊！ 突然间要两个人， 前面嘅师奶就话：，先生啊，不如我哋扮情人。 哇！真系噶， 有咩优惠啊？ 因为你两一男一女咧，就有三个钟 咯，系咯。 哦，三个钟。咁你舐咗佢啦？ 唔系几好嘅，唔系几好嘅，有啲尴尬嘅。 唔识噶，完全真系 唔识噶，真系唔识噶。 我觉得冇乜所谓啊。系咩？俾钱啫嘛， 即系大家各取所需啫。 我对政治方面好重视，知唔知？我唔系好似你咁随便。你咩都冇， 我呢 啲咩都冇所谓啦。系啊，你个人有咩所谓？ 冇错，系啊。但我 都 试过。问题 系小强 offer 俾人，人哋都唔要。 嗱，欣欣，我知你住喺边。 我对政治都 重视， 好重视。 系啦，有你个地址， 我守咗好多年嘅大佬，我唔系好似你咁样咁随便嘅。 但系有时咧，譬如话你去运动铺。咧买两对咧，又再七折 嗰 啲咧， 都有啦。 我会同人哋夹嘅， 同人哋夹系咯，即系 嗰啲冇所谓，我都夹过，我都夹过， 系啊， 系我讲过 抵噶， 咩两对波系平啲啊嘛， 系啊， 我又俾人问过，但我佢啱啱睇唔到啱嘅，咁话我本来想同你夹，但我买唔到，我冇嚟专登为咗你而买噶嘛， 咁又系，但如果系靓女咧。 咁梗系要买啦，买多啲添啦。 哥哥， 你住边处啊？我车埋你翻去， 帮你送货， 梗系啦，未必啊。好啦，早晨，早晨啊！嗱，翻去大半之后咧，我哋就约约一齐出现。 系好啊，睇佢讲咩。 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礼拜五嘅早上啊，十点二十九分，快听首呢本新闻报告嘅，咁啊一阵间会讲讲咧，就系话我哋十一点咧会有校长嚟同我哋出问题咁样吓。 冇错，今日嘅校长就系嚟自呢个香港红十字会金乃迪中心嘅李正文校长。 欢迎李校长，咁一阵间咧都会问翻一啲咧喺佢专业范围里边佢认识嘅。咁其实我每一次咧我听嗰啲问题我都惊吓，呢个范围我唔熟噶。其实有边个范围我熟啊？吃喝玩乐，可唔可以问吃喝玩乐？ 无无谓谓， 无无谓谓嗰啲我识。你啲我唔識，咁所以 次次都係好驚嘅。有啲話化學，嗰個又話電腦，係好驚好驚。 一陣間就會係十一點後出現嘅啦。好，先睇十點半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早上举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大会以2951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会议其他议程包括表决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选举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军。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国家副主席等。今日大会实际出席人数2952人，另外有25人缺席，出席人数符合开会法定人数。据了解，政府研究修例，初步建议本地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又要求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暂定建议是两年。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牙科学生入学时没有相关安排，若果有关措施在短期内实施，会对现时的牙科学生不公平。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让牙科学生在在学期间到公营医疗系统实习，对学生影响较少。他说政府需要思考为什么没有大量的牙医选择到公营医疗系统服务，是否与晋升机会、薪金、工作环境、培训等问题有关。他又说政府可以考虑如何吸引牙医进入公营系统，或利用私营市场服务市民，例如向私人执业牙医购买服务。美国财政部将五间总部设于中国的企业及一名个人列入制裁名单，指他们组成网络，向伊朗公司销售及运送航空航天部件，包括可用于无人机的部件。官员说伊朗曾经使用这些无人机攻击运油轮，亦都曾经出口到俄罗斯。美国将继续打击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无人机，用于非法战争的网络。财政部又制裁另外39间分别以香港、新加坡及阿联酋等地为营运基地的公司及实体，指他们构成影子银行网络，协助受制裁的伊朗实体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及销售石化产品。中方早前批评美国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又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寻日带同女儿金主爱现场指导前线西段火星炮兵部队的火力突击演习，观摩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发射过程。报道说，金正恩强调北韩军队要随时保持并不断增强压倒性火力优势，要求各方要求各火力突击分队设定不同的情景，多管齐下，不断加强贴近实际的模拟演训。首先抑制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风险，其次做好万全准备，争取战争主导权。报道又说，今次在预设敌军作战机场后向西部海域目标区实施发射。 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北韓今次軍演的目的是演練打擊南韓西海地區空軍機場的能力。駐韓美軍在全羅北道的群山機場亦都在北韓的射程範圍之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昼相当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3点，跌咗482点，总成交金额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咗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1点，跌咗12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3.6，跌咗6.6；美团124.7，跌4.7；京东集团159.4，跌20蚊。比亚迪股份202蚊，跌17蚊；盈富基金19.63，跌5.3；阿里巴巴81.2，跌3.3；百度集团128.8，跌8.8；快手50.1，跌3蚊；药明生物51.95，跌1.25；中国移动62.75，跌1.15。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6.9。瑞士法郎0.933，加元1.384，人民币6.972，英镑兑美元1.191，欧元兑美元1.059，澳元兑美元0.657，新西兰元兑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1点，跌咗351点。港金报17,1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28.29美元，卖出1,828.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噶。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喺九龙区东头村道来回方向近住联合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头村道来回方向近住联合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大厦对出咧，由于系有锯树工程啦，咁影响到呢一段嘅浅水湾道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丽景道，去翻深水湾方向，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咁由于比较挤塞啦，所以影响到而家香岛道啦，去翻浅水湾道咧都系挤塞，车龙咧排到过咗域多利会少少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比较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啦，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路陷，骏日街近住12号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介乎广东道至到伟晴街一段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新子雷为了准确呈现乐嘉这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也下了不少功夫，而且还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搵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我想带出一个话题，就是无论你身边嗰个人同你即系结咗婚几耐啊，拍拖几耐咧，有一样嘢咧，你可能都会唔中意嘅，就系佢瞓醒嘅时候同你讲嘢，因为咧系会有一种口臭嘅。你对呢样嘢抗唔抗拒嘅？即系 我 闻到， 我闻到 会噶。你个人你几正常嘅，你瞓醒咧都会有口。 就算你瞓觉之前点刷牙， 系啊， 经过一晚之后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经过一晚之后咧，佢一同你讲嘢，你一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嘅。咁咧，我睇一个新闻咧，佢话日本有个节目咧，即系由医生专家啦教大家，同埋咧，佢话咧避免口臭，只要戒掉一个习惯。但我觉得边有得戒啊？我瞓咗觉，我鬼知咩？ 磨牙， 擘大口， 系啦。佢话 冇得戒 嘅，擘大口咧就会臭好多嘅。 自己唔知道， 因为嗱，佢做咗个叫做测试啦，就揾咗个人嚟。咁首先第一晚咧就由佢自己瞓啦，咁样咁啊，嗰人就擘大口瞓啦。好啦，咁啊就再度佢嗰个叫口臭嘅指数嘅。 系。 就嗰味道咧，好勁啦嚇咁樣。咁好啦，第二晚咁佢點可以避免佢唔擘大口咧？就係俾一個頭套，咁裏邊咧就係有個即係可能嗰啲箍住，於是佢想擘都擘唔到嘅。咁嗰一晚瞓完之後咧，度冇口臭，咁證明 真咁樣。 係啊，原來我哋擘大口咧就會唔知點解啦， 細菌入咗 咪就會入嚟。但我心諗，喂，我都唔想，我瞓咗覺，我口擘大定閂埋，我根本唔知。 同埋你會唔會覺得佢就係為咗你隔離嗰個人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唔好有口臭，你要佢瞓覺嘅時候咁辛苦？ 戴住呢個嘢都未必瞓到添啊，失眠啊， 係啊。 我咧係少少光啊，應該咁樣講啊，我有個醫生咧同我讲过，因为我有一个严重的眼干症，佢系因为咧我咧系合唔埋眼噶， 瞓觉嗰阵 系啊，我系合唔埋眼，冇错，佢系所以咧就 好多人惊 开冷气，其实系噶， 唔系你唔系合唔埋，你是半合， 我合唔晒。 系啦， 啱啦， 啲字啦， 合与唔合 点 啱？原来我系咁样噶，咁跟住佢就话：你系有咁嘅情况嘅话，所以咧你可以点样做咧？佢就一定要戴眼罩咯。但我戴眼罩，我瞓唔到觉。 系啦， 我完全瞓唔到觉，试过无数类型唔同嘅，即系冚多啲、冚少啲、冚大啲、冚啲咩都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系瞓唔到。总之有啲嘢勒住你条颈，勒住个头咧，好辛苦咯。 但系要习惯咯。我知嘅，我以前都试过戴眼罩。 你有冇戴眼罩？ 但系第一个感觉系即刻想除咗佢。 啱唔啱？ 即刻想除 咗。有啲嘢喺度箍住你个头噶嘛？ 唔舒服。即系我哋戴口罩都瞓唔到啦。 就系咯。 唔得嘅，口罩都唔得嘅。 喂，如果呢个戴口罩咧，会唔会改善到？佢個味道， 咦係喎，戴口罩， 戴口罩瞓咯， 但 戴口罩瞓嘅話，佢咪透唔到氣咯，咪好辛苦咯，係咪先？即係我係會覺得你有冇咁嘅必要，即係為咗第二朝會起身嘅時候口氣清新，而你要另外一半要咁樣做啫。 我都覺得係， 係咪啊？ 少少臭中咯。 總之佢就你以後你一起身嘅時候，你咪另外早晨， 或者唔好錫錫住咯， 或者 WhatsApp 俾佢咯，早晨唔好你， 唔係唔好講，你成日就揞住個嘴。 基本上早晨的时间口又臭啦，头发又碎 啦， 有粒 眼 屎， 大家话啦， 系啊，我又 觉 得 系 好正常啫， 吓，唔系噶， 有人介意嘅。 所以聽聞有人呢嗰陣時日頭呢臨瞓前呢唔落妝㗎嘛。 唔係呀，我有一個 等 個 老公瞓咗先。 係點呀？ 當然係啦，永遠都係個老公瞓咗先啦。 同埋老公起身前就要化返妝。 佢就係如果一定要醒得早過個老公。 哇，好辛苦 啊。跟住就係要化曬妝啦，當然呢仲要係化 妝。你講嗰個人係咪喺我哋附近㗎？ 冇錯。 我都知 道。我仲有另外一個 我知 道。仲有另外一個 2.0。係冇辦法，因為佢哋真係天生自品。即係我意思係好靚， 你可唔可以介紹俾我識啊？ 你識噶， 已經識咗啦。 你識噶，咁跟住佢就同我講，我就話好攰咯。咁佢話係啊，我到今時今日佢話結咗婚即係好耐啦。 佢想我老公 咧，佢媽，佢老公係冇見過 佢。 佢 想我老公咧，眯埋咪擘大眼一醒，早晨，咦咁靚嘅咁。 佢仲要扮曬嘢，佢仲話咧要噴香水啦，要摷亂少少頭髮咧。佢話不經意嘅， 係 啊，不經意嘅亂，不經意嘅亂，但係其實係刻意嘅亂，已經有少少妝噶啦。仲要咧就扮喺度咁样咯，即系又摆晒 pose 咁样，等佢个老公一瞓醒嘅时候，觉得佢 咁 靓咯。 不如索性唔好落妆咪得咯。 咁你皮肤又差，系啊，咁佢都系黑一阵咯。 咁佢日头落晒妆唔好化咯，倒翻转咯，夜晚瞓觉又化妆化。 咁佢日头唔化妆，老公咪见到咯。 你叫佢點做？ 哎呀，好煩啊！ 但係佢咁樣咧，係一個叫做無限輪迴㗎。係 啊， 哎、 我都覺得 你如果咁依賴化妝品咧，你跳唔翻出嚟，同埋咧，你一落妝仲核突啊！ 冇錯， 因為你成日化妝嘅人咧，會揦到啲面色咧係差好多， 係嘅，灰啲嘅， 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咪就係咯，佢咪因為已經咁多年佢冇落過妝，所以其實佢一落妝嘅時候咧，佢連自己都接受唔到自己。 哇！ 我諗會 接受自己係真㗎，係真㗎， 慘白色㗎，大佬， 我都接受到自己咯。 嗯， 你试下化妆， 丑开嘛？ 丑开有条路，丑开有条路。 你丑开，唔系其实真系一个福气嚟噶。哎、我都系因为你知唔知啊？喂，如果有时间嘅话，我想再讲多一个故事。 你除咗翻工即系拍嘢， 系啊， 我见你平时你都唔化。 平时我唔系好化嘅，咁但我翻嚟嘅时候我都会化，我惊你认唔到我，又或者惊出面有群仔唔俾我入嚟。因为我真系唔相信一件事嘅就系真真正正发生喺我身上啊！容许我用好快讲一讲个故仔。我有一日咧就去买嘢，就见到一个女仔，佢咧成摆到咧就成台都系袋，佢咧就准备唔到，即系佢根本都系有一个选择恐惧症，佢唔知道咧就系应该要拣，佢只系想拣两个袋啫。跟住当然个 sales。已经算好好啦，就不停讲呢个就咁样，呢个咁样同佢分析。我就走去同佢讲，我就话咁，佢同我讲，佢就我唔识我嘅，佢就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嘅就，你觉得我孭边个袋好啲啊？系、 嗯、 啊，我就觉得咦好奇怪呢件事，好我就帮你。我话咁你孭啦，孭完个袋之后嘅话，我话呢个好睇，点点点点，佢、就好咁，又系讲我信你啦。我就话你唔识我嘅，点解你会信我啊？咁佢就话其实咧，我对我自己系一个好冇信心嘅女仔嚟噶。咁我就话唔系啊，佢其实靓女啊，我话俾你听，系一个靓嘅少妇、 啊。 我谂啊，30多岁到啦。佢话佢有两个小朋友，佢又30多岁，以及嘅就系咧瘦嘅，唔系好浓妆，但系你有一种嘅就 系 你会觉得佢应该系贵态嘅感觉嚟嘅。你谂下佢可以咁就随便买两个手袋嘅，咁唔系好贵嘅嘢啦，当然，咁但系其实佢都应该唔系好差啦，佢出去行街，咁跟住收尾佢就讲俾我听佢个故仔，佢就系话其实我系对我自己好冇信心噶，我要做咗好多嘅手术啦，希望即系自己个样会好啲啦，点点点点点啦。但其实佢真系靓女， 咁因为佢做咗手术啊嘛。 唔系啊，佢就算唔做手术，我相信佢都唔会好差。佢、话我以前我又肥啦，我又乜乜啦，我又乜乜啦，我又乜乜。咁、我就即刻觉得啦，点解每一个女仔都成日就喺度嫌弃自己冇嘅嘢，但系睇唔到自己好嘅地方咧？ 唔系啊，佢肥嗰阵时咧，可能啲人叫佢肥妹啊。 冇错， 佢好难受。 佢就话我就一心我一定要减肥，我到而家到我而家减咗啦，我都仲系仍然觉得我系肥妹。 系啊， 不如马小个人你开班教人点样接受丑人啦。 Okay, 你睇下我， 啊、 我几有信心，系咪啊？ 梗系得啦，我你啲说话我都接受到 啦。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社会同埋呢一个好奇怪、 啊，同埋、因为肥妹 咁靓女， 肥妹之前肯定有个死字啊嘛，好难受。 你肥过啫嘛，但系点解你而家瘦咗，你都仲系觉得自己 系 肥妹咧？ 真系 阴影咯， 真系冇，系啊，好好都要欣赏自己好嘅一面、 啊， 每一个人都系美丽嘅。 听到啲风骚 白话， 冇错、 啊。大佬话争我要开一个班，如何 接受 欺凌中爬翻？ 系 灰色。 你 网上情缘。每一个季节带来不同的感受，正如人生，无论高高低低，都会带来甜、酸、苦辣的体验。在四季里面，无论欠缺哪一个，这一年都会变得不完整。人生何尝不是，就是要喜怒哀乐才是圆满的一生。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爱间低温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把旧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几乎如情，恨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无论春夏秋冬，总会有令人着迷的地方，喜欢佢，有时又会挂住佢。人生嘅苦乐何尝唔系？如果冇苦，又何来乐？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驻心灵上，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草时春雨香。 网上情缘，一生里面有无数值得等待的人同埋事，有些可能会等到，有些可能最后等不到。不过等待的过程又充满期待、幻想和喜悦，可能会比最后的结果更加令人陶醉。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 天生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旅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旅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时间早上11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爆人，先听新闻报告，继续回来，不要走开了。 报道说，金正恩强调北韩军队要随时保持并不断增强压倒性火力优势，要求各火力突击分队设定不同的情景，多管齐下，不断加强贴近实战的模拟演训，首先抑制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风险，其次做好万全准备，争取战争的主导权。报道又说，今次在预设敌军作战机场后，向西部海域目标区实施发射。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北韩今次军演目的是演练打击南韩西海地区空军机场的能力。驻韩美军在全罗北道的群山机场，亦都在北韩的射程范围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4点，跌咗401点，总成交金额644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1点，跌咗7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7.2跌咗3蚊，美团125.5跌3.9，盈富基金19.71跌4.5，京东集团160.3跌19蚊，比亚迪股份200.08跌咗18.2，阿里巴巴81.85跌咗2.65，快手50.6跌咗2.5，百度集团129.5跌咗8.1，南方恒生科技3.75跌咗1.12，中国移动63.05跌咗8.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英镑9.353，瑞士法郎8.432，澳元5.161，加元5.671，新西兰元4.789，欧元8.315。每百日元兑港元85.7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788。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1点，跌咗351点。港金报17,1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28.99美元，卖出1,829.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大厦，由于有工程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赤柱方向，而家龙尾喺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而去黄竹坑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接近克兰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系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情况，尖沙咀区由于有紧急工程，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以及是部分的缅甸台是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东涌与东路回旋联署九龙方向，清水湾道正直支向大清，仲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向显径。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所以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企业如果想招聘好的员工，留住优秀的人才，并且激励员工发挥得更好，进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丰厚的员工优惠计划是更能够协助公司吸引和留住人才，尽显企业比起同行更胜一筹。 雇主如果能够为旗下的员工提供购物优惠，是其中一样很重要的政策来的，因为这样可以证明公司不单止投资在员工的健康，更加着眼于员工的未来以及福利。 小明，你部手提电脑好轻，上网快不快的？ 我部手提电脑真的很轻，带回学校做功课都很方便，又轻巧， 最重要是功能齐备，够晒我用。 是不是好贵的？ 听爹哋讲，原本都好贵的，不过部电脑是他公司代理，有员工优惠，便宜了很多，所以爹哋买给我做功课用。 你爹哋公司有优惠给员工，真是好好啊。 近年有求职网站做过一些相关的调查，有近八成的员工比起加薪，他们更加希望可以获得额外的员工福利和津贴。 没有快乐的员工就没有成功的企业。随着劳工权益的提高，企业提供给员工的福利也都越来越多，亦已经成为企业必备的征才条件。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香港连续十二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人要不吃不饮23年才可以买到楼，但不少人依然甘愿做楼奴，认为砖头保值。 放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都是倾向买楼的呢？他们置业的时候又有什么考虑呢？ 共居文化在欧洲已经很流行了，有机构提倡跨世代共居，几代的人住在一起，究竟又 work 不 work 的呢？ 地球是圆的，听日下午5:30， 港台电视31。 中国、希腊同样是诗的国度，希腊人对自己民族的诗歌辉煌传统深感自豪。 我一次去到一间印刷铺，那个人就跟我说，我们这里大部分是诗集，虽然未必是间间这样，但是都反映一个现象。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行， 请嚟浸大中文系荣誉教授邝建行介绍新书《泽艺西东：希腊中国》。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咗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啦，11:14啊！现场嘅主持咧，有我阿小张张啦，有小马马啦，同埋小欣欣、小马马好唔好啊？ 小马马， 好嘅，好。你啊，介绍我哋嘉宾。 哇！ 来自香港红十字会金乃利中心李正文校长，欢迎李校长。 大家好啊，大家早晨。 系啊，校长嚟到我哋直播室，觉得点啊？感觉舒唔舒服啊？即系会唔会有一种咧吓宾至如归嘅感觉？冇压迫感，见到你压迫感吓，李校长有冇？ 好专业， 系 好欣赏你。 多谢。 头先咧，校长咧嚟咗嗰一刻咧，已经开始系咁刨佢啖碌屎啊！ 系啊， 喺度睇到专业啊！然后攞支铅笔又打符， 改卷咁啊，好似吓。 校长，我问你。如果你啲答嘢唔知点解突然间唔见咗，你会点啊？即系突然有阵怪风， 吹走咗。 马小强准备吹走你啖屎咁样，先讲啦。 我好惊啊！ 嗰个人好， 即刻揿住先。 系啦系啦吓，不如咁啦，今日我哋俾阿李婆问先好唔好？ 好 嗱，我哋嘅同事咧就已经准备咗一啲问题嘅，佢就系李丽瑞。 你又知唔知？校长早晨。Hello， 大家好啊！我就系已经飞咗去第二度，好开心咁放紧假嘅李同学。当然啦，今日都仍然有一条问题想考下两位嘅同学同埋校长先生噶。好啦，想问下你哋嗱，成日都会听到咧，有人讲紧嘅就系乔迁派对啦，即系话有个新屋入伙，你有个朋友有一间新屋，咁跟住咧就会整翻一个 party 啦。咁啊 party 咧就叫做 housewarming party， 啱唔啱？好啦，问题嚟嘞噃，想问一问大家嘅就系、是、喺中世纪时候，如果有朋友有一个乔迁派对，喺嗰阵时候你会送啲乜嘢俾佢嘅咧？有四个答案俾你拣 ：A 火柴 ，B 木头 ，C 毛毡 ，D 蜡烛。重复一次 ：A 火柴 B 木头 ，C 毛毡，定系 D 蜡烛呢？ 转头翻嚟讲俾你听个答案系乜嘢？ 好啦，李同学嘅问题就问咗啦吓，嗱，咁我睇听翻佢个问法咧，即系 house warming 啊嘛，咁所以佢嗰几个答案咧都系 warm， 唔系佢冇讲边度啊，欧洲、亚洲、 啊，我知，即系我哋而家叫 house warming 嘛，即系我哋今时今日系成日叫 house warming 啊嘛，乔先系我哋中文啫嘛， 系 咯，阿校长，你头先佢呢四个答案，你有冇边个有心水啊？ 未有， 未有系嘛？嗱， 我谂住即系睇下校长头， 我调翻转睇 木头。毛毡， 蜡烛 啊，欣欣点睇啊？ 我估毛毡咯，因为另外嗰三样嘢好似都着得火，系咪都点得着？ 但系以前、 毛毡系， 但系以前嗰啲咩壁炉咧，真系用木头点噶、 啊， 你明唔明啊？嗰啲 我反而估蜡烛，因为蜡烛咧而家都好兴送蜡烛俾人噶嘛。咁以前咧，譬如话周屋点咯， 周屋点，嗯 ，OK。 周屋点啊？即系点啊？ 即系送啲蜡烛俾人咯，即系代表好。 即系当灯咁样。 系啊，校长你唔好皱眉头先啦。 中世纪咧，我就觉得可能未必有咁先进嘅嘢。 蜡烛、啊，蜡烛 好先进 咩？系咪啦？蜡烛先进咩？我估木头，因为以前啲人兴用壁炉， 系啦，我都系 烧 木 木柴咁样， 因为蜡烛都可能较为先进喺中世纪。 你木头你 行咗话系就系，唔好啱。 其实我系跟阿梁同学嘅 啫，我都系估嘅啫，我都系估。 阿欣欣 咧，我估毛毡啊，另外嗰三样嘢都好似系随时烧得着咁样咧，咁啊毛毡好似。即系同另外三样嘢唔同。 O K， 嗱，如果你啱啱新居入伙，我送嚿蜡烛俾你，你会点啊？ 掉翻俾你。 依家蜡烛啊？ 掉翻俾你。 你系咩搭蜡烛先？ 白蜡烛 系。你系嗰啲香薰蜡烛啊？定系有嚿元宝嗰啲先？ 校长啊，佢咁衰，你闹佢啦！ 我哋一家真系咁衰啊！系啊，冇乜好过我哋吓。 我估系。蜡烛香薰 蜡 烛一嚿， 我估木头，校长咧 木头 啊毛毡 系， 咦即系边个答冇人估啊？ 定系火柴 冇人估 ？OK 好开估， 系分分钟 又改啊！ 火柴系，即系啲古古惑惑， 又想改， 讲下啫，唔要 听下你同我讲啦。 究竟有冇人估中呢？头先嘅问题问大家嘅就系喺中世纪嘅时候，乔迁派对 housewarming party 究竟咧系会送啲乜嘢俾你嘅朋友嘅咧？嗱，其实咧 housewarming 呢一个词啊，意思就系为你嘅新居加添温暖嘅。嗱，咁而客人咧嗰阵时候系会送。木头冇错，答案系 B 啊！ Yeah! 木头系作为礼物嘅，咁就会放喺屋主嘅壁炉上面咧， 真系啊！ 佢咁样咧就会令到你间屋咧温暖之外咧，亦都用作嚟咧就系驱除恶魔嘅意思嘅。嗱，呢个习俗嘅起源咧喺中世纪啊吓，因为喺嗰阵时候咧冇人居住嘅房屋咧，通常都会被一啲流浪者霸占嘅。如果有一个乔迁嘅派对 housewarming party 咧，就会燃烧呢一啲嘅木头，亦都会。有呢一个清洁同埋消毒嘅作用嘅噃，再讲啲嘢俾你听啊！喺俄罗斯咧有另外嘅一个习俗嘅，就系喺乔迁嘅时候系会先放一只猫入去嘅新屋嗰度，据说咁样讲嘅可以为家人带嚟好运嘅。 哇！ 有人估中咧， 有啊，我估中啊，同埋校长估中啊，听你讲先，翻嚟继续。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见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 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好啦，跟住个问题由梁同学问嘅，咁请校长同埋另外两位同学呢准备接之U下。这个呢嗱，首先讲呢，即係我哋有时呢会有一啲嘅俗语啊，即係有第一句跟住立去举例啊，火烧旗杆下一句咩啊， 长滩， 即係咁啦。好啦，这个呢就唔係香港人用嘅俗语，这个呢係来自瑞典嘅。瑞典有一句俗语叫做无论你转几多次身，转身啊！无论你转几多次身，你嘅屁股总会在后边。无论你转几多次身，你嘅屁股总会在后边。到底呢句说话系乜嘢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第二，无论你做乜嘢，总会有人话你唔啱嘅；第三，有啲嘢根本唔会改变，意思即係话妈妈就係女人啦，係咪，即係 the fact is 一定唔会改㗎啦。第四係一啲可以预期嘅结果，唔使諗啦，一定係啦，係咪先，因为你点样转屁股一定喺后面嘅。到底边一个先係呢句说话嘅真正意思呢？第一，命里有时终须有；第二，无论做乜总会有人唔啱话你唔啱嘅；第三，有啲嘢係唔会改变；第四，可以预期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你可不可以用瑞典文讲一次？你广东话我不明白，为什么有 misunderstanding？ 讲紧都是这样， 你用瑞典文问一次先。 喂，好啊。喂，校长是不是先？我怕他即是 嘥时间啊，四眼同学。 同意，同意。但是梁同学问了。 是啊。 你不懂听咩？ 嘥时间，我觉得你真的。 你又似嚟啊！你先， 哇！我先，我啊觉得应该似系 D， 即系预期系咁样，因为你无论你点样转身，咁你 屁股都 喺 后边， 系啦，你一定系会有咁嘅结果噶嘛，系咪先？即系系咯，所以我就系咁样咯，即系照字面解， D， 我觉得应该系 D。 校长， 我觉得系 C， 因为佢里边讲到咧，佢转身啊嘛，其实佢系想甩啲嘢嘅，或者想改变啲嘢，但系咧。改唔到，所以系诗。 O、okay, K， 好，阿、四眼同学咧， 有见 有瑞典文讲， 唔好拆，唔好拆鞋啊，快啲。 答咗你啦， 我哋唔 识 听喎、啊。 答咗你啦， 唔出得街噶， 垃圾。 你又知系垃圾嘅意思？ 快啲啦 ，boy， boy 系咩啊？ 系 咩啊？即系咩啊？ 唔系，有人话咩？ 话你唔啱，即系无论点样做。 系啊， 嗱，阿校长，有时啲世界好唔公平，最垃圾嗰啲人会俾佢撞中。 但系我真系唔系撞中噶， 因为佢识讲 啊。唔系咯， 最垃圾嗰啲人就俾佢撞中。 你用瑞典文讲嘅先， 就系无论做啲乜嘢，总会有人话你唔啱嘅。 好嘅， 呢个世界。喂，补充少少，电话号码18723888，因为我喺12点半有点唱嘅时间，我哋德德啊，德德哥咧帮我听紧电话。 系啊，德德就喺度，大家吓恭候大家电话啦。 18723888，好呢个时候，不如包俾小云啦。 系，而家呢几日咧就举行紧呢个世界棒球经典赛，咁日本咧有一个人好巴闭嘅，佢叫做大谷长平，佢系著名嘅二刀流。咩叫二刀流呢？二刀流咧，如果喺棒球意思咧，就亦都系投球又叻，击球又叻，嗰叫二刀。 你用日文讲一次啊！二刀流点？ 嗱咯，咁校长唔中， 打电话问下小白，你讲得啱唔啱？ 我好开心，我中意你讲多啲日文。 阿诺特话：阿力嘅特工真唔傻。 二刀流。我冇嘥时间啦，二刀流 你都知嘥时间，你而家知嘥时间啦。 我又似你 考出嚟闹， 头先你又唔觉嘥时间去扰乱火仔问题嘅时候，你又唔觉嘥时间， 垃圾， 快啲。 二刀流即系响棒球咧嘅意思咧，就系又系击球手，又系投球手。 得啦，快啲问啦。 咁另一个解释系咩咧 ？A 既中意饮酒又中意食甜品 ；B 既中意跳舞又中意瞓觉 ；C 既中意摔跤亦中意书法 ；D 系既中既喜欢卖萌，亦都系一个男子汉。嗱，二刀流意思咧，头先我讲啦，既系投。球手亦系击球手，即系话两，即系佢正又得，反又得。咁其实咧引申开嚟，二刀流领嘅意思系咩咧？饮酒、甜品 ；B 跳舞、瞓觉 ；C 摔跤、书法 ；D 卖萌、男子汉。 D 一定系 D， 我都觉得系 D。 D D D 两个相反嘅头， 三个 D， 开嚟见，快啲啱嘛？ 错。 哎呀， 阿哥手脚都冲冲， 咁啊，甜品嗰个啦， 咁我就分散投资啦，我去第二嗰个啦，跳舞加瞓觉， 甜品， 我都觉得系甜品。 好，校长始终系校长，校长啱嘅， 都系甜品，我都系估甜品，你唔赞我嘅， 梁同学讲先， 你个垃圾，你唔赞埋我， 校长都讲，校长都话 你赞埋我嘅， 哎呀，梁同学好叻。 可唔可以争咗时间？我哋有欣欣问问题。 好啦，林啊，我系一个利物浦球迷啦，好多人都知啊。咁啊，上个礼拜咧，系啊，7-0啊，好开心啊！上个礼拜因为利物浦咧就赢曼联7-0啦。咁有人翻查历史记录咧，利物浦对住曼联射入七球啊！上一次系发生喺1895年嘅。咁呢一年咧发生咗好多事。咁啊，以下咧有边一件系唔系发生喺1895年嘅咧吓？1895年啊。OK， 一大清帝国甲午战争。不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B 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 X 光线。C 科学家瑞典的科学家诺贝尔定立遗嘱，设立呢个诺贝尔奖。D 天文台成立，香港天文台成立。有边一样嘢唔系发生喺1895年咧？即系上一次你 香港天文台成立啊？ 系啦， 冇理由咁耐系咪？1895年， 好耐咧，天文台。 1895年。 咁你咪揀咯， 你出世嗰年 嗱、啊，校长，我啊拣诺贝尔啦，因为我即系瑞典咧，我本身好熟嘅。 哇，瑞典有队波叫马毛，即系讲开足球， 真系 个名叫马毛，系当然系译音嚟， 马毛 系我唔知道瑞典文点读，系 我拣 boy X 光 X 光发现 X 光， 我拣天文台， 我都觉得系天文台，冇可能。 1895年， 我哋九，但系我哋97年回归2018年，系咪？咁你计翻减翻1895系早过1895。 不过我都唔知道，我都系撞嘅，我都系唔知道。 好， 可能都系，可能都未必。 我梗系唔肯定啦。 其实咧有两个人啱嘅，系啦，仲话最熟瑞典嗰个咧就唔啱。即系大佬同埋阿校长都啱嘅。其实咧，香港天文台咧就唔系1895年成立啦，佢其实系喺更早嘅，系喺1883年就成立的。 哇， 系啊，更加早，所以咧历史非常之悠久噶。 哇， 系啊，系啊，系啊。 校长今日啊，三条 你又话好熟瑞典， 系啊，唔系佢喺床上好熟瑞典，系啊，一嚟嗰张床佢唔熟睡啦， 唔熟睡 啊嘛， 系啊， 好，一阵间翻嚟咧就有校长问我哋问题，关于啲特殊教育啊，校长啊，如果佢嚟报名，你收唔收佢啊？因为嗰个咧马小强同学，你收唔收佢啊？ 我哋咧要入我哋学校， 好曳啊，因为 就要经过教育局嘅转递嘅，咁佢要去教育局嗰度，教育局睇下收唔收佢先。 好 ，OK， 好，非常好啊！咁大家同我一阵间，你就可以继续吓听完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听翻呢个我哋一由校长问问题，同埋咧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嗱，同埋今日预告一下咧，12点之后依然会有车路的士啊！今日咧阿睿睿同埋我同埋阿潮潮即系车路达人咧会一齐主持呢个车路的士，关于关马路上啊同埋车辆嘅事情。记得听啦，而家先听11点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昼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习近平分别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亦都全票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今日大会实际出席人数2952人，另外有25人缺席，出席人数符合开会的法定人数。屯门医院发言人表示，今朝早主座地库一个办公室的职员上班时，发现有假天花的外层物料掉落地上，没有病人或职员受伤。发言人强调，院方十分关注事件，即时围封该办公室检查，相信事件不涉及楼宇结构安全。港大医学院联同超过90名海外医生学者参与大型国际研究，发现严重过敏或与名为 STAT6 的新型单基因过敏疾病相关，而现时已经有一款纳入医管局安全网页资助的针药，可协助患者舒缓或根治有关疾病。一名21岁至少患有严重湿疹的本地青年参与研究计划，使用有关针药一段时间后，皮肤变滑，眉毛重新生长，身高亦都增长20厘米。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婴儿初出生就有皮肤痕痒、哮喘、肠胃道问题等，会建议他们的父母尽早找医生检测筛查，以及早发现是否与 STAT6 变异有关。他又说，用作医疗的针药价钱大约几千元，在使用初期用药相对较频密，但其后如果症状变得轻微，就可以约6星期至2个月才使用一次。南韩仁川机场一架准备起飞的大韩航空客机上发现一枚子弹，机上超过200名乘客疏散，警方正调查事件。韩联社报道，机场警方在当地早上8点左右收到机上一名乘客报称，在他的座位下发现一枚子弹，警方反恐部队和军方爆炸品处理组人员到机上搜查。出事客机载有218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原定由仁川机场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昼相当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9点，跌咗446点，总成交金额71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3点，跌12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5元；美团125.7，跌3.7；盈富基金19.67，跌4.9；京东集团159.3，跌20元；比亚迪股份200.4，跌18.6；阿里巴巴81.8，跌2.7；中国移动62.1，跌0.8；南方恒生科技3.74，下跌1.24毫；快手50.65，跌2.45毫；百度集团130.1，跌7.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6.64，瑞士法郎0.93，加元1.385，人民币6.969，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6点，跌咗266点。港金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86美元，卖出1829.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大厦，由于有工程进行，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翻黄竹坑方向，而家龙尾接近门牌110号，而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亨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而家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向深水湾、彩虹道体育馆方向旺角、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清水湾道郑直之向大清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是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第35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金奖 Jin Lee。 每一晚临瞓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今天做过什么，有没有尽力去做每样东西。第二朝起身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得比起前一日好，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好重大。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跨越当代、现代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係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香港红十字会金乃迪中心李正文校长，欢迎李校长。 大家好啊！ 好啦，跟住到校长发问， 系特殊教育题目。 好啊，热身一题啊。 好， 即系浅 啲嘅啦，即系浅啲嘅啦 吓。系啦，我哋香港嘅特殊学校咧，有边一类系会提供职业物理同埋言语治疗服务嘅咧？A 智障儿童学校， B 群育学校， C 身体弱能或者叫做肢体伤残儿童学校， D 医院学校。 但是我不太明白什么叫群育、啊、 群育上次、校长来过啦，有一个 我知道，但可不可以讲多一次，解释一次、 简单来讲群育学校呢就是情緒行為係有即係特別需要嘅同學仔，或者適應能力係會進入嘅嗰啲學校啦。 知道， 好， 四个答案吓，有咩学校系有埋呢个语言治疗啊、职业啊、辅导系咪咁意思啊？ 职业、物理、言语治疗，我哋叫三 T。 OK， 变成可唔可以重复个次序 A、B、C、D 啊 ？A 系智障儿童学校 ，B 群育学校 ，C 身体弱能儿童学校 ，D 医院学校。 哇，都系撞嘅啫，我真系唔知道。欣欣有冇tips 啊？ 我都系撞， 都系撞嘅咯。 我估会唔会系群育学校？即系因为 其实四间都即系四种都似， 系四种都 四种都有特别需要，我觉得头先所讲四种，咁我估 B 咯，我估 B， 即系都系群育， 都系群育，系啦， 到我啦， 你喺瑞典出世噶嘛，我知 嘅， 点啊，你知系嘛，知你又讲啦， 校长佢哋真系要扰乱秩序，你都唔闹佢， 边人扰乱秩序啫， 幼稚你啊， 我请个训导老师入嚟一阵， 佢唔需要，佢需要训教老师， 师 师 师 系一诶两边一师老师边个 系有人啱，一个人啱， 哦撞中啊嘛， 咩撞中啊，嗱你冇乱噏啊，我有跟阿校长学嘢。 好，有冇嘢需要再解释翻喺呢方面，校长？ 因为咧肢体身残或者我哋身体弱能儿童学校咧嘅学生咧，佢哋通常有部分都系脑部受损啦，咁会影响到佢哋嘅肢体嘅运作，咁所以咧我哋要需要物理治疗啦， 系、哦、 咁、啊、因为脑部受损可能亦都需要言语，即系 对佢 系啦系啦教讲嘢啦吓，咁、另外咧就因为佢哋嘅mobility 都系比较弱，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职业治疗师咧帮佢设计一啲嘅assistive嘅 tools 辅助式嘅工具， 系啦咁样咯。 OK， 好学识啦吓，多谢晒。好，第二条啦，第二条麻烦校长啦。 好，第二条好钱嘅呢条， 头先嗰条热身都唔系好钱啫， 好惊啊！ 你哋唔识就啫，我啊识啦。 系啦，有啊，马同学喺度啊， 冇错啊。 咁啊，应该一定啱噶啦。人体有几多种嘅感官呢 ？A 五种。B 六种 ，C 七种 ，D 八种。 七种， 数下先。 七种，喂，阿马同学，你咁叻，你答啊！我跟你啊，你讲。喂，唔好唔出声啊，马同学。 我数紧啊！ 你唔好拎埋手指脚指出嚟先得噶。七种， 我都觉得系七种。 点解啊？ 眼耳鼻舌，系啊，仲有心，好多嘢。 心系咩种啊？感 系感官啊，即系你有开心唔开心啊嘛，悲啊，好多种。 我自己嗱就咁数啦，视觉 系、 嗅觉、触觉、 听 觉、味觉， 已经五种。 五种，仲有咧？ 有唔惊唔觉？ 唔惊。 嗱，老师，我真系忍唔到啦，老师。 你想点样？ 我估五种，我数到五种就答五种啦。 好，咁即系系啦，咁就系 点啊？ 五种， 好， 诶， 即系有两位就五种 A， 梁同学就七种。好，答案系错晒嘅，你哋 哦，嗱，唔好挡住，补答，补答，补答，仲剩低乜嘢啊？剩低乜嘢？ 剩咗六种同八种啊嘛， 系六同埋八， 八。 咁啊，我都去八啦， 八全部八， 八得八。 其实有冇咁多噶，真系唔经唔觉。 好，啱嘅，补答啱咗。 好耶！仲有边三种啊？ 仲有你哋头先讲系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系， 仲有咧系本体觉、前庭觉同埋内感觉。 哇！真系唔经唔觉啊！真系，讲完都唔知系咩嚟。咩叫本体觉啊？ 本体觉咧，其实系关节嘅感觉。 哦， 前庭觉咧就系内耳平衡系统。 哦 ，OK。 咁啊，内感觉就系内脏嘅感觉啦，譬如系肚饿嗰啲嘅感觉咯。咁其实随住科学嘅发达咧，人体嘅奥秘咧就不断解开啦。 咁我哋对于感官就有新嘅认知，咁可能将来咧会发现到有更加多嘅 senses 都唔顶噶。 嗯，即系依家就系八种， 八种 系啦，但系唔排除迟啲可能会再发现更 多。都系喎，你肚饿都系一种感觉嚟嘅。 系 咯， 哦， 咁因为点解我哋要呢啲都知咧？因为我哋对学生嗰个身体嗰、那个一定要好清楚，因为我哋希望能够即系将佢嘅弱能啊都可以变。即係有所改善啊、修補啊，咁令到佢哋都可以同我哋平常人係一樣嘅，運用到佢哋嘅能力去做翻正即係 正常人做嘅嘢。 係啦，冇錯。 明白。好，第三條， 校長，我唔滿意佢哋兩個有咩感覺咧？ 呢叫唔多唔多覺， 唔多覺， 唔多覺。好，第三條。 好啊，又嚟咯。糖尿病患者咧，最好食一啲升糖指数较低嘅食物。以下边一种食物升糖指数系最低嘅咧？ 嗯 ，A 白米 ，B 粟米 ，C 花生 ，D 芋头。 一定唔系白米， 系咯，白米通常听都系升糖指数高噶嘛， 一定唔系白米， 精制过同埋 系， 嗯。 芋头同埋咩话？ 花生同埋粟米， 粟米应该都好高， 都高。 会 唔会花生呢？ 我都估，我估芋头啦。 你估芋头 系咪啲粗粮会？系咪都算粗粮啦？ 啊，芋头啊，芋头 粟米都系粗粮喎，老友。 芋头 粟米 系啊， 我估芋头先。 芋头，我都估芋头。 系啊， 我估花生。 好，一个花生，两个芋头，有冇人中？ 有人中。 一个定两个 都系马同学中、 yeah! 撞中啫嘛， 好嘢喎！ 花生油啊，你个 咁啊，所以咧就花生系最低嘅，低升糖指数咧就系 GI 细过五十五。咁如果芋头咧系GI 系大过七十嘅，所以系高嘅高升糖指数。 但我见有啲人减肥食芋头嘅，啊番薯咗我记错咗，番薯。 番薯， 你啊本身成嚿番薯咧。 系冇错，最聪明你呢？ 咁白米系咪最高啊？啲四。 冇错冇错。 嗱 升糖指数咧就唔系睇佢糖分多少嘅，同埋都涉及佢因为分解啊、转化同埋吸收嘅速度咧都会影响嘅，所以纤维量、脂肪量、蛋白质含量如果系高嘅话咧，其实系从升糖指数咧成反比嘅。 嗯，今日好似上埋营养学咁样啊，嗱唔好眼望望啊， 你 唔好眼望望啊， 你又乜都唔 记得晒，你唔好眼望望啊，四眼仔，我知道你喺边度读书啊。 成日都讲呢个对白嘅佢，而家送翻俾佢， 好曳嘅佢系啊，唔好意思啊，好校长，系咪有五题啊？校长今日带咗， 系啊， 好，而家第四题先好冇？ 第四题，喺从耳出土嘅乐器之中， 乐器啊， 系啊，乐器啊， 咦啊，校长你嘅问题都真系好阔嘅， 特殊学校都我哋学生都好有音乐嘅天分， 当然 艺术嘅， 当然 一啲嘅感悟，佢哋都好强 嘅。 咁喺出土嘅乐器里面最早嘅乐器系乜嘢呢、mm-hmm. A 号角 ，B 摇鼓 ，C 长笛 ，D 木鱼。 木鱼啊！ 我觉得似木鱼啊！ 我都觉得系、 啊嗯。出土你嗰个长笛都烂晒啦，系咪先？ 以前嘅长笛用咩做噶，同学？ 铜。喺外国欧洲， 依家系用金属噶嘛， 即系唔会烂去先，即系 系咯。 喂，号角都有机会。 我估号角啊，因为咧，我即系细个教会学校睇嗰啲圣经故事咧，几千年前嗰啲人就已经攞嗰啲。 中国而家讲紧，系咪中国啊？讲紧 冇话 冇讲边个国家？ 我个题目就冇讲， 系咯， 我题目系已出土嘅乐器， 系咯，即系喺近东文化里面都有吹号角嘅习惯。 好 长啊！我都见过，即系我去以色列旅行咧，见到嗰啲好长的。 有 几 长啊？想问 咁长，即系我只手臂咁长咯。 咁唔算好长。我见澳洲嗰啲 浪 到落地噶。 哦，系啊，唔系，但系佢用一啲羊嘅角去整成嘅，系、 哦、 即系佢嗰啲系长到，即系你啲指甲一长咧，咪会翘。 系系， 佢长到会卷起嘅、 哦。 所以我估号角， 我都估号角，因为以前 抄我啊你啊， 抄人啊你。 我覺得以前咧，即係啲樂器咧，係除咗即係演奏啊情緒之外咧，亦都有通知人嗰啲感覺， 扮曬識嘢咁樣。 你睇你， 你收翻， 你睇下你。 你都未讲， 长笛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嗰四个答案， 好 A 号角 ，B 摇鼓 ，C 长笛 ，D 木鱼。 长笛同埋摇鼓都冇可能，我觉得摇鼓嗰啲砰砰。 我知， 我觉得真系号角。 我估木鱼， 好开估咯。嗯，你哋都系错嘅。 哇， 冇答，冇答，冇答， 冇答，仲剩低咩话？ 摇鼓同埋长笛系嘛？ 长笛， 长笛咯， 我估摇鼓啊， 答案 系 C 长笛嘅， 耶，保答成功， 系用咩做噶嗰啲长笛？ 嗱，长笛咧，其实嗱，系讲翻个历史先，喺2012年咧，研究人员咧就确认咗咧，世界上目前已知最古老嘅乐器咧，就喺德国嘅一个洞穴里边发现嘅，咁系佢哋用鸟骨同埋象牙造成嘅长笛，有几支添噶，因为佢哋用探测定年代方法嚟到准确咁样咧，鉴定咗咧，应该系4.2万到4.3万年前噶啦， 四万几年前， 系啊，系啊，估计系当时系进行宗教或者系娱乐嘅活动， 就系长笛啦。OK， 好多谢，咁啊，最后一条问题麻烦校长啦， 好。啊！呢题咧就好浅嘅，真系喺我哋 讲啦，我哋好有压力噶，唔识答 好 核突噶，吓系啊？咁点啊 ？QWERTY 嘅键盘，电脑键盘上边咧，有边啲键系有突出嚟嘅一画嘅咧？ 突出嚟一画 ， 点样？ 喺个键盘上边咧系有一画突咗出嚟嘅。 哦，有冇答案拣啊？ 有，梗系有啦。A 是 CM 同埋数目字四 ，B 是 FJ 同埋数目字五 ，C 是 GH 同埋数目字六 ，D 是 EI 同埋数字七。唔准睇， 唔好偷睇啊！ 即刻俾佢望到 啊！唉，我都及住啊！ 耍哨先， 讲咗出嚟。 我知点解你，我知点解你及住，因为你想睇啊嘛。 你及到我想睇嘛？ 你及嘅时候及到 你望过嚟我度，又见到我望啊！ 我搵瞓到好似入嚟， 两个同学喺度及答案， 有 keyboard 喺度喎，咁望一望先。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好好，当然可以啦。嗱 ，A 系 CM。同埋四字啦 ，B 系 FJ 同埋五 ，C 系 GH 同埋六 ，D 系 EI 同埋七， 唔系好 识，我都系撞嘅啫呢个， 你可以估下点解要突出嚟，所以就啲分布点解会咁样啊？ 突佢系就翻啲手指位啊嘛。即係有啲唔係食物。 咁你揀咩啊，同學？你講到懶叻咁，你揀咩啊？ 係啊， 係咪？你講咁多空，你講咁多空話冇意思。 我叻係叻。 你中我先話 你係又懶又叻噶啦。 呢個懶叻 係啦， 粗咗 懶，但係叻 估啦， 叻人先識懶嘅，答啦， 答啦。 我估 CM 四， 點解啊？ 冇得解。 冇 咁又系撞， 我唔想将我知识传授俾你哋。 又系撞， 分享事。 我估 GH，GH 系 C。 咁啊，分散投资啦，我就估 FJ 五啦。横掂都系撞， 有冇人中？ 有人中嘅， 系 欣欣中咗。 哇耶！ 因为你又识嘅，你又识嘅， 懒咧吓点啊？新 样嗰啲同学啊， 咁点解呢个答案啊？校长 系方便盲打，因为其实咧留意咧，佢哋都系喺中间嘅而且咧就只手系掂到嘅，一放落去嘅手系掂到嘅。 OK， 明白。好，嗱，今日多谢晒校长吓，咁校长最后一只歌咧送俾一啲嘅朋友仔啦、同学仔啦，咪咁由校长自己介绍啦，好冇？ 系啊，我特登拣呢一首歌咧，就希望所有人都听到啦。咁里边有个歌词咧就话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咁其实咧每个人都有 dignity 噶，弱能人士都唔例外。所以咧，其实佢哋唔需要我哋嘅可怜。而是呢要我们给多些了解支持和机会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在社会上都是能够发光发热的。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 其實都是應該側盡他們的優點和長處，不應該偏重他們的弱點或者不足。我們應該是要強項為本的，咁無論喺你身邊嘅人或者對你自己嚟講咧，都係活得更加豐盛嘅。咁裏邊有一句咧，就係 find your strength in love。我希望咧，大家都能夠係喺愛裏邊找到你哋嘅長處，發揮你哋嘅所長。咁我想特別咧，就當然點俾我學校啦，紅十字會金乃迪中心所有人聽嘅，包括咧我哋以前嘅舊生啦。旧的家长啦，旧同事啦，善长、义工、合作伙伴，咁当然而家嘅梗系一定要包括啦，仲有我哋红十字会嘅全体同仁。另外咧，我有啲嘅分区委员会啦、校友会、校长会同埋议会或者学会，同埋我一啲嘅 mentees， 我都想点俾佢哋听。 嗯， 咁祝大家都系learning to love yourself。同埋你哋身边嘅人，多谢晒， 多谢李兆文校长，多谢晒 Greatest Love of All Whitney Houston 嘅呢首歌曲，送俾所有人。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 searching for a hero.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ail, if I succeed,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你嘅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我哋一阵间咧十二点翻嚟就会有车路的士，同十二点半电话号码1872388。想点唱，有啲咩信息帮你读出又得嘅，咁而家马上打嚟1872388，我哋听十二点新闻啦。 聚会场所发生枪击案，当局未交代确实死伤人数。当地传媒报道最少七人死亡，八人受伤。警方就话相信其中一名死者可能就是疑凶，单独行事，动机未明。案发在当地星期四晚九点过后，警方接报后派出荷枪实弹的特别部队进入建筑物。发言人话，警员接报之后迅速赶到案发建筑物，发现有人死亡及重伤，其后楼上传出枪声，于是上去调查，再发现另一人，伤者已经被送院抢救。市长表示震惊，慰问伤者及遇难者家属。警方就话正进行全面搜查，以排除案件或涉及咁多疑犯嘅可能性。又呼吁居民喺警方结束行动前，尽量不要外出，亦都不要分享或散播未经证实嘅消息。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一股干燥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5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日间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29点，跌咗496点，总成交金额7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咗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3点，跌12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3.6。跌咗6.6，美团125.6，跌咗3.8，盈富基金19.64，跌5.2，京东集团158.5，跌20.8，比亚迪股份201.6，跌17.4，阿里巴巴81.3，跌3.2，中国移动62元，跌0.9，南方恒生科技3.73，跌1.32，快手50.6，跌2.5，百度集团129.5，跌8.1。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5，英磅9.361，瑞士法郎8.454，澳元5.163，加元5.67，新西蘭元4.788，歐元8.3191，每百日元對港元5.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7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81点，跌咗441点。港金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31美元，卖出1,829.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彩虹村。喺港岛区港湾道去分域街方向，近住英军中心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道路至道。港湾道去分域街方向，近住英军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啦，排到去道路至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连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啦，近住浅水湾大厦咧，由于系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浅水湾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噶，特别系去赤柱方向，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松苑。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去松苑，咁影响到香岛道啦，去浅水湾道都系挤塞，咁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寿山村道噶。香岛道去浅水湾道，龙尾就寿山村道。咁另外反方向去深水湾咧，就冇较早前咁挤塞。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啦。去翻深水湾方向，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27号对出。 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将军澳嘅骏逸街由于有路陷，骏逸街近住十二号对出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洪桥底深水湾、彩虹道彩虹体育馆旺角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嘅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嘅，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啊！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好啦，车路达人潮潮嚟咗啦，潮潮， 大家好， 系、哎、呀，好 嘢，无端端个车路的士大家利是， 因为揸车有时都会有啲大家利是，大家利是咧就唔系真系好大家利是，不过有时咧系啲少少令到你会棘住棘住， 吓、啊， 喂，其实咧今日潮潮呢个题目咧，我话俾你听啊，系、嗯、我俾学费俾得其中最多嘅一样嘢， 真系冇错 啦， 有两样嘢揸车嘅朋友们咧。经常会唔好话经常啦，即系你总会俾个学费呢方面、 嗯。 一就系电池， 嗯、 因为佢话死就死， 冇错。 第二就系今日潮潮讲个话题就系、 是、 车胎，唔系马小强嗰条，马小强嗰条咧， 冇得救噶啦， 嗰条冇得救啦， 系 啦， 好难搞噶啦。 佢嗰条积咗咁多年， 搞几个星期啊， 佢嗰条车胎冇得搞。 系啊， 我哋讲嘅就系车嘅嗰四条车胎， 好紧要。 我话俾你听，我喺呢个车胎方面俾无数个学费。咁啊，阿潮潮， 喂，大佬，真不如你讲个你自己交咗啲咩学费先啦。 我讲一个亲身嘅经验先啦、嗯。原来咧有一日我揸车，点解今日啊你自己揸车咧，你会两个手摆嗰个踏盘啦，系咪先？但系咧我嗰日揸车咧，唉，觉得咧好似有一个鬼手同我斗咁，斗力咁， 抢你盘踏， 硬系好似咧抢去另外一边咁。我已经觉得奇怪啦，好明显嘅，即系个车自己就抢埋一边。咁跟住咧，突然間咧，揸揸咧慢車啊！嗰陣時係慢車，比較車多咧。隔離有個外國人咧，佢搞低玻璃喎、指住我嘅車胎，Hey，your tire 咁樣喎。好好啊，佢幫咗我。咁跟住我先即刻停埋一邊，原來已經爆到 flat 咗咁滯。 係啊，多數都唔係自己發現㗎，唔知點解。 冇錯冇錯，好多時自己真係 都係人哋提你。嗯、 但係嗰次之後咧，我就有少少醒覺咗啦、原來當你發覺架車無端端嗰日 搶胎， 成日自己搶埋一邊咧。咁可能就算唔係爆，都可能係你個胎氣係嚴重唔夠，咁、所以兩邊就唔平衡，嗰、那個車咧就會走埋邊，啱唔啱啊？ 冇錯，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知道自己部車個車胎有冇問題啦，或者可以再俾多少少方向大家嘅、譬如你揸車嘅時候。你感覺到喂唔係喎，部車點解一路喺度有啲塌塌塌塌塌咁？ 哦，係啊，因為已經塌皮啦嘛， 係啦，已經扁曬， 好嚴重， 真 係 撞到塌皮， 真係會有嘅，真係 係啊，真係會有㗎，係 啊，所以你 行到嗎？ 行到嘅，但係佢會好得意嘅，佢係隨住你個車速個塌塌塌塌越嚟越密嘅。 但係潮潮，其實咧我都唔鼓勵大家行嘅。其實我試過認為有一次咧，我喺港台走啦，一攞落嚟嗰個轉個彎咧。棘到个安全岛啊！个车胎棘到安全岛、又要咁讲，个车胎其实咧都已经好似阿某人咁咧，即系已经系残残地嘅， 要换噶啦， 本身都已经残残地、光光地啦。佢、一棘咧，砰一声， 即爆！ 我嗰阵时完全都好冇知识啊！我咩事咧？望一望，好似冇事喎，咁继续揸啦。跟住就听到你嗰啲声啦，劈啦！flip flop， 我仲即刻要， 我仲死挨翻。我以前住喺呢个沙田，我仲挨翻沙田。 咁犀利，好远、 啊，好危险、啊。 未穿啊，我再挨翻嚟公婆度啊， 咁犀利， 啊、 我傻噶，我挨翻沙田都已经好， 仲翻你转头， 跌低再翻转头咧。 我就 因為你要找個安全島負氣。 唔係啊，因為我嗰陣時識嗰個換胎師傅係喺九龍城，咁啊當時 又揸翻出嚟， 我就揸翻出去九龍城。但我而家諗翻真係 好危險啊！ 一定唔好， 千 祈 唔好搏， 冇理由咁樣搏法， 因為咧。通常建議嘅爆咗胎嘅話咧，你真係第一時間 停埋一邊， 停埋一邊。如果喐得到部車嘅話，你係揾最近嘅補胎地方或者換胎地方先處理。因為真係唔到你揀噶啦，嗰啲情況，嗰個係嚴重安全問題嚟嘅。 同埋咧，阿潮潮，我想問你咧，如果咁樣，我嗰陣時咧，即係得三隻。等於得三隻腳啦， 啊、 因為嗰邊係 flat， 其實係咪對嗰個車嗰個本身個軸咧，係或者即係唔知邊度 係 會有影響？ 有影響㗎、因為你講緊你個完全成架車個操控已經冇曬先啦，你轉彎其實你都感覺到好艱難去轉個彎嘅，跟住、甚至乎咁講咧，既然佢已經塌曬皮，我哋再扭胎嘅時候，你有機會真係可以轉彎轉到條胎扯咗出嚟，即係黑色嗰個車胎， 所以係好危險， 好危險，千祈唔好搏。 咁最近又加多次油費，係最近嘅啫，上個禮拜嘅啫。咁咧就發覺咧，我架車咧總有一個車胎咧係同其他即係三個車胎都係肥仔，係得嗰個咧係奀仔。咁 即係胎氣啊！ 胎氣 係 啊， 點知佢自己會漏得好快？ 再打曬啦，再隔得一陣又係咁。咁就話咧，原來嗰條胎咧其實佢係漏慢氣，雖然咧 窿仔 係啦，係吉咗眼釘仔。咁雖然咧佢唔係即死。用到嘅，但係呢如果我一路唔搞呢，咁佢就好快呢就三個正常胎，得一個呢就唔正常，好似冇食飯咁。 同埋會磨得會磨晒你條胎囉。即係你一路行嘅時候佢完全加速咗大家嗰、那個好唔均勻嘅磨蝕。咁、其實呢嗰、那個慘釘嘅情況呢香港好容易發生。 好容易。 經常。 但係呢有一個好消息，大家就大部分情況底下係唔需要換嗰條胎嘅。你拎去一啲補胎嘅地方。 我 就 好似係咁。 執一隻好似冬菇咁嘅嘢喺裏面嘅。夾咗個冬菇定出嚟。跟住咁樣呢其實佢就已經搞返掂一條胎，就可以繼續行嘅。補胎地方係會話俾你聽是可以整定不可以整。 同埋呢如果相比换一条胎呢我觉得补胎紧要好开心即 是 开心价。我啱先补完就上几架$80。 是啊好抵用。 你换一条胎分分钟佢一靓嗰啲成$1000咁样。 要啊。 你补返佢又拆又剩又吉个冬菇又同你剪又收都是$80。 所以經濟實惠都建議嘅。如果慘釘嘅話咧，即係拎去胎譜問一問佢哋有冇機會轉得到咯。係啦，因為有啲位置其實真係唔得嘅。譬如你吉咗我哋叫胎窩喺外面嘅時候，因為嗰個已經係佢個鞏固性問題咧，嗰啲位置就真係唔得嘅。即係某啲位置得， 有啲位可以補，有啲位唔可以補。 大部分情況都 Sarah 有冇試過啊？加個費， 我有試過，我有試過嘅就係有時好慘，因為你喺嗰啲高速公路嘅時候嘅話咧，你唔可以突然之間剎停， 冇錯。 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無端端咧就見到喺前邊嗰度咧，你見到啲車咧已經全部都即係要避開一啲嘢，避開啲乜嘢咧？到我到嘅時候嘅話已經太遲啦，就碌咗落去有一嚿嘅石嗰度。跟住呢一過咗之後嘅話，你已經開始 feel 到啦，係啦，就搶胎啦。咁我就知道死啦，今次真係俾佢割爛咗個胎。 會㗎， 好彩有一樣嘢，咁我就將佢停埋咗一邊啦。咁當然我搞唔到啦。咁我就幫我維修個朋友同我講，佢就話你唔使擔心，你嗰個咧就叫防爆胎。唔係代表佢唔會爆，不過佢會漏氣比較慢。佢話咧呢個個好處嘅就係你可以捱到嚟我個車房嗰度，我幫你搞掂佢。咁我果然真係，我嗰陣時候喺大埔，我可以捱到去到九龍城，冇錯。咁啊先至去再搞。咁其實我一路啊，其實都揸到嘅， 都揸好遠， 但係好貴。 冇錯， 你講咩好貴？防爆胎。 防爆胎非常貴， 幾多錢㗎？我真係唔知。 你預真係正常胎一個 double 嘅， 即係起碼$2000條。 可以 要啊， 因為正常胎而家成千蚊噶嘛， 係啊，好誇張，咁我就真係好唔捨得咯。同埋其實有時好似好得意噶，係咪潮潮？如果你係要換胎嘅話，係要換一對。 系啦，一定 好少换一 只对， 系 或者四条 要平衡翻。 系啦，就因为四条都要换晒，因为再唔系嘅话咧，都要换一对。甚至乎有时候有啲师傅同我讲，佢就话可以就用后边嗰两只嘅话咧，就换去前边换。 啊，我都试过。 点系点样嘅个玩法咧？ 因为咧，其实我哋讲紧啦，车揸车嘅话，我哋系前碌特别磨损得快嘅，因为你要扭胎啊嘛，你要转弯嘅时候，佢就唔单止个底下磨嘅，佢侧。邊都會磨嘅，咁、所以咧去到咁上下，譬如年幾至到兩年內啦，如果係正常揸車嘅，佢哋都會建議你將前後胎調一調轉佢， 冇錯。 咁其實咧就叫做耐用好多啦，可以玩多一段時間嘅。但係去翻如果頭先阿 Yuyu 講嗰個叫做防爆胎 run flat 咧。其實好多外國嘅德國車，尤其是佢哋跟車嚟嘅時候，已經係用咗條防爆俾你嘅。 我係咯。 其實好有用㗎。我自己喺澳洲好耐之前都曾經試過好似鋭鋭咁樣。我嗰陣時仲要第一次發生，我唔知道自己已經係爆咗胎咯。我係連續再揸多咗好似三日定四日。 有冇 好似我嗰陣時咁樣？唔係啊，好似我咁咯。即係要即係唔識驚。 係啊，唔識驚，因為第一次，跟住我就好奇怪，第一日咦好似慢慢流緊氣，我打翻少少胎氣落，又冇事咯。第二朝出車都冇事喎，去到。即係可能差唔多廿四小時咗，佢又慢慢再滲翻啦。咁所以其實佢捱得耐嘅，但係要強調啦，防爆胎嘅功用唔係俾大家咁樣用嘅。防爆胎只係講你爆咗嘅時候，俾你一個安全嘅距離。去到最近的車房幫你處理咗佢嘅嘢嚟嘅， 冇錯。咁其實當然就有防爆胎之外嘅話咧，咁我咧亦都有啲嘢，我真係唔知道究竟我幾時應該要去換我個胎嘅，因為通常咧我都會揸到佢爆為止，我先換。 我以前都係， 大家唔係， 我以前都係， 你唔係。 我嗱一個電池啦，用到佢冇電，嗱電池都仲好啲，因為你塌咧佢會， 係啦佢， 你就知道哦佢就死啦咁。 冇錯， 但車胎咧， 車胎真係冇啊， 真冇 冇樣睇啊。 我而家學多咗樣嘢啦，原來車胎咧有年份睇嘅，我以前都唔識睇。譬如呢個車胎佢出廠期，譬如叫2017，哇！而家2023咯，六年咯，你仲唔換啊？咁人哋會咁同你講啦。但係如果呢條胎，我2021年，我咁仲用得嗱，我啱啱補，點解補胎唔換胎咧？就係嗰個人話唔使換住，仲好新咁樣，即係佢都會話唔好換啊，你換成1000蚊啊，80蚊同你補翻啦咁。咁所以大家睇翻呢啲佢嘅年份啦，啊，仲要佢教我撳一撳個胎有冇硬化，有冇裂紋。如果有裂，有硬化咧，就必須要換啦。 咁譬如我自己嘅睇法啦，我即發現我自己條胎紋去到太淺嘅話咧，我就會換噶啦。因為點解咧？如果個胎紋太淺嘅話咧，首先轉彎你會唔穩定啦，會打滑啦， 尤其是落雨， 尤其是落雨嘅時候係停停得到架車都成問題。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如果自己烏低身，伸隻手裏摸一摸條車胎，發現嗰啲打直嘅胎紋。是好淺啦，已經去到講咩為之好淺咧？可能剩翻1-2微米嗰啲啦，1-2mm 嘅，必須要換胎，因為講緊嗰個係停唔停到部車嘅安全問題啦。咁所以呢一個我其實我自己都預備係要換胎嘅啦，啱啱好。 同埋除咗停唔停到之外咧，佢容易爆添，即 係 如果有硬物，好似我覺得刮到安全島咧就爆。我以前曾經一段時間試過咁樣，我諗你哋可能都會覺得唔建議啊嚇。咁咧我係一啲換胎鋪，原來佢有啲二手胎嘅喎。嗰時咧我就貪平，你知我有時咧貪心精上身啦，係咪？貪平，因為條胎可能1000蚊，佢二手胎可能200蚊、300蚊。咁但係有一次有個車行嘅朋友見到我，喂，呢條胎其實都好削喎，你唔好再換啲二手胎，因為啲二手胎通常係人哋換新胎掉出嚟，但係都嗰個鋪頭可能諗住都仲用到下，就賣俾我啲懵仔啊咁啊。喂，二手胎平啲啊咁樣，你又唔試過呢啲？ 我真係唔建議啦，因為其實車胎咧係永遠都係講緊佢啱啱落地嗰陣時個效能，當然最好啦。咁你買翻嚟已經二手嘅車胎，其實佢可能已經磨咗一半，甚至乎更加多。即係你用個時間其實又短咗啦。呢個第一之後你係叫平咗，但你用咗個安全性去換咗呢個平價翻嚟，就真係唔好滯咯。 係啊，真係唔敢啦。 因為車咧，我成日都會強調嘅，有幾樣嘢係最緊要嘅。車胎其實安全性第一項最緊要嘅嘢，第二項先至係去到比例。所以你如果嗰條車胎唔掂，其實你真係停唔到架車。落雨天你跣嘅時候，亦都好危險咯。 停到，但係遲咗一個車位都死。 係啊， 你本來唔使撞嘅， 冇錯啦， 跣埋磅一下， 係啊， 都當撞噶啦。 冇錯，所以嗰啲真係車胎，全部都係關車胎事咯。 至少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我哋自己可以試下，即係睇下究竟佢已經成為咗光頭胎未，或者係就如果真係已經唔係話即係嗰啲紋好深嘅話，就要叫有冇時間性嘅咧？即係譬如可能講緊2年一定要換噶啦。咁樣咧， 其實咧，通常如果香港日日揸車嘅話，以香港嘅路況咧，其實2年鬆少少，嗰條車胎已經差唔多磨到，我諗80%左右噶啦。你如果係一個星期可能揸1-2次車嘅朋友啦，咁可能你講緊係去到3年，3年幾，咁其實就要換嘅，因為就算你3年幾，你條車胎仲有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老化啦，就係 冇錯。 即係大佬講個問題，佢開始硬化嘅時候，你其實你碌到任何碎石啊，你一路批，佢係直頭係會硬化到得意，個橡膠係會 甩出嚟嘅，一粒粒咁一路慢慢爛下爛下咁樣，所以其實嗰啲都係安全問題咯。 明白。 同埋咧，即係當你有事嘅時候，你會發覺咧，其實你整仲貴。點解咧？你淨係 call 拖車啊，嗰度千幾蚊， 哦， 因為你跪低咗個馬路中間，又加添一樣叫風險嗰個危機。你停咗個車喺度，你嘅車爆胎嘛？嗰啲車你側邊，我試過啦，喺觀塘繞道，呼呼呼呼，哇！你真係好驚， 好無助，同埋 好無助噶。你等緊拖車嘅時候，你真係好驚噶。 趙小姐，我想問一樣嘢，有時我哋會見到嘅就話點解咁樣嘅？呢一架車點解個轆嗰啲轆咁大隻嘅？咁其實我哋要換車胎嘅時候，我應該要點樣揀咧？ 嗱，首先咧要睇翻自己嗰個車跟住嚟個車轆幾大先啦。咁你一定係要配合翻一個啱嘅大細個圓周個大細，個粗幼都有得揀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候大家譬如話，我想提升少少安全性能嘅，其實可以點樣做呢？當嗰個車轆係18寸先啦，先講18寸。咁其實你係可以換闊少少嘅，嗰個車轆係可以俾你闊啲、窄少少嘅。但係一個安全規格底下係可以做呢樣嘢，只要加闊少少嗰條車胎，咁其實咧已經係安全性能提高好多噶咯。 但係有啲人咧為咗靚咧型咧換到好闊好闊，差唔多係頂住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車。 我有啲見到嗰啲四驅車好誇張㗎， 好大啊， 好大隻嗰四個轆，哇，簡直好似巨無霸咁樣。但你會見到嘅就其實咁樣係咪唔係咁好啊？因為有人同我講嘅就話，如果你嗰個車轆嗰、那個係唔啱嘅話咧，其實你容易反車㗎。有冇呢個情況啊？ 反車去到好叫做極端例子，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如果日用嘅話咧，其實。车轆嘅大细唔系越大越好嘅， 哦， 因为你系讲紧你个效能问题，除非你架车系好巨型，即系好大马力嗰啲车啦，咁你就系唔系大大细细嘅车轆你都用到啦。但以正常我谂市面八成以上嘅车，你系要跟翻个合理嘅 size， 你架车先至有合理嘅加速能力。 如果唔系变软脚蟹， 系 起唔到步， 起唔到步， 同埋亦都拍唔到人头。 冇错，我系讲紧譬如咁讲啊，当十八寸拎。你突然之間你彈上到去到二十，你好似聽落多兩次啫喎。其實你成架車你一揸上，你已經發現點解一起步嘅時候啲力係唔見曬咯。咁其實就係因為佢搞動唔到嗰件事，所以呢一個要大家留意，車轆絕對唔係越大越好 嘅。 同埋太貼嗰個沙板咧係有個危機嘅。 基本上你係會磨 磨到嘅。 跟住譬如當你過嗰啲叫做路駁位啊，甚至乎啲凹凸位啊、停車場嘅上落位啊，你如果嗰條車胎係太大嘅話咧。基本上你可能会掂地咯，系即系佢一弹上嚟嗰下，你成个碌你一声咁就刮落自己个车身嗰度咯，即系好危险。 好危险，同埋有啲跑车咧，中意用啲薄胎咧，你建唔建议啊？即系好型嗰啲咧， 系 系好薄嗰啲。 嗱，我自己都用薄胎嘅，咁但系要留意翻一样嘢，就系跟翻咗嗰个车本身嗰个车碌个大细。因为嗰个胎其实系有一个比例嘅，即系其实好得意。譬如你讲紧二十寸嘅碌拎。咁其實你嗰個車胎黑色嘅範圍就會薄咗好多嘅。你講緊係17寸嘅拎，即係你嗰個金屬位置細啲嘅，你個胎個厚度就會闊翻好多嘅。咁佢嗰個圓形大概都係咁上下大嘅嘢嚟嘅。 千祈唔好因為靚或者其他原因而整到唔合理啦。 換咗車胎之外嘅話，仲有冇啲嘢？我聽我哋話要蹬翻，係咪啊？係咪要蹬胎？ 因為咧，如果假設大家拎去換胎之後咧，其實有兩樣嘢係必須要做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樣嘢叫做蹬胎先， 有啊，但我唔知佢做乜嘢。 佢转， 又 摆粒铁喺度，又摆粒铁喺度。 因为大家眼见嗰只车轆好一个直角啊，大家会觉得佢一只圆形嚟噶嘛，系咪？一个圆形，我合理假设佢嗰个360度嘅重量分布应该一样噶。但系呢个只不过完美世界啫，实际嚟讲其实唔系嘅。 吓，点解啊？ 佢个360度嗰个圆圈，其实个重量分布系可能会有分别嘅。 哦， 咁样咧，头先大佬都讲，佢会揼咗佢落个机嗰度，揈佢咯， 揈，揾啲重量落去， 均匀位置， 佢就会知道你边个位置嘅重量唔均匀嘅时候，佢就会喺相反方向轻咗嗰边，去加啲嗰啲金属落去。跟住咁就。要成個360度盡量去做到一個完美比例出嚟，咁樣先至可以減少我哋平時一揸出去已經一個叫做唔合理嘅磨蝕。但係有另外一樣嘢，我哋做完呢個蹬胎之後，有冇聽過叫度胎尺呢樣嘢？ 聽就聽過，我唔記得， 唔知佢做乜。 係啦，英文我會再介紹一下啦。一個係叫做 wheel balancing，即係頭先我哋嘅蹬胎 wheel alignment， 就係真正我哋去蹬翻正嗰個度胎尺。咁佢个作用系咩呢？我哋系将我哋四条碌系做翻一个啱嘅角度去掂住个地下嘅。乜嘢意思？你一条碌你可以打直少少，或者内八 外八咁樣嘅，跟住甚至乎係講緊個指向問題，其實呢啲全部都可以透過電腦去調校嘅。 哦， 咁樣咧，我哋呢一個其實我哋係換完四條胎之後，我會強烈建議嘅，大家必須要去做嘅嘢嚟嘅， 係啦，就要相熟嘅啲車房咁樣就幫你做噶啦，就是、因為佢做曬嘅，所以我唔知佢做乜咯， 信佢啦，信佢啦嚇， 信者得救。 啊、okay, 多謝曬小姐， 安全為上嚇，每一樣嘢嚇。OK， 乜都唔可以 check 下自己嘅車胎嘅胎氣，呢個係最緊要啦。 好， 好，多謝曬潮潮， 下次再見，拜拜。 CIBS CIBS Music Leo Season Two。 CIBS 为你点播第二季，印度裔 DJ 为你点播各种类型嘅波利活歌曲。 Coming up, enjoy the song. Come again, run away with me on a roller. 乌啦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怎样 说？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以全票连任国家主席，他同时亦都连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另外，赵乐际同样以全票赞成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过去五年主管港澳事务，在二十大卸任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韩正亦都全票当选国家副主席。今日大会实际出席人数2952人，另外有25人缺席，出席人数符合开会法定人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下午前往北京，列席下周一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李家超之后会拜访不同中央部委和机构，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项交换意见，增进交流和合作，积极推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特区增强发展动能。相关政策局局长将参与部分行程，包括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八号返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处理特首职务。港大医学院联同超过90名海外医生学者参与大型国际研究，发现严重过敏或与名为 STAT6 的新型单基因过敏疾病有关。而现时已经有一款纳入医管局安全网资助的针药，可协助患者舒缓或根治有关疾病。一名21岁至少患有严重湿疹的本地青年参与研究计划，使用有关针药一段时间后，皮肤变滑，眉毛重新生长，身高亦都增长20厘米。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婴儿初出生就有皮肤痕痒、哮喘、肠胃道问题等，会建议他们的父母尽早找医生检测筛查，以及早发现是否与 STAT6 变异有关。他又说，用作治疗的针药价钱大约几千元，在使用初期用药相对较频密，但其后如果症状变得轻微，就可以大约6个星期至2个月才使用一次。南韩仁川机场一架准备起飞的大韩航空客机上发现一枚子弹，机上超过200名乘客疏散，警方正调查事件。韩联社报道，机场警方在当地早上8点左右收到机上一名乘客的报称，在他的座位下发现一枚子弹，警方、反恐部队和军方爆炸品处理组人员到机上搜查。出事客机载有218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原定由仁川机场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昼相当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日间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4点，跌咗490点，总成交金额76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咗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3点，跌咗12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3.8，跌咗6.4；美团125.4，跌4蚊；盈富基金19.6，跌5.2；京东集团158.2，跌21.1。比亚迪股份201.8，跌17.2；阿里巴巴81.35，跌3.15；中国移动62.1，跌0.8；南方恒生科技3.73，大跌1.34；快手50.55，跌2.55；百度集团129.6，跌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6.71，瑞士法郎0.929，加元1.385。人民幣6.968，英磅對美元1.193，歐元對美元1.06，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報18,193點，跌咗429點。港金報17,1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0蚊。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828.33美元，賣出1,828.4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了高度还原销售人员的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着陈坤和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那里实习，希望他们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的感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给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有啦，最后半小时系点嘅时间吓，咪有兴趣打嚟1872388，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比较温暖嘅，25度气温，相对湿度49%啊，天晴干燥，下昼温暖，吹和缓东风。未来数天咧，日间咧相当温暖，而星期日咧会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会稍凉，即系话李老师翻嚟咧就会一个舒舒服服嘅天气， 又、 啊、 要着多件外套仔咯。 系、哎、啊、哎，因为你背脊会俾人嘟嘟嘟嘟嘟咁啊，会特别冻噶。 今日我洗惊， 系啊，今日真系有啲热啊，我翻到嚟。 至今日內 嘅 都係咁 樣，出汗啊！ 下晝啊，我就好熱啊。 係啊， 好啦，咁嗱，電話裏邊咧有人已經打咗嚟嘅咯 噃。Vivian 係咪啊 ？Hello，Vivian 你好嘛？ 你好，嗯，有咩點唱啊 ？Vivian 今日 係。 是啊，你有咩点唱啊？今日 因为咧，听日咧就系我母校135周年， 哇， 咁就逢 三月嘅第二个星期六翻学校嘅，咁听日三年内第一次翻去，咁啊好紧张咯，好多嘢。 可唔可以讲下边间学校啊？ 培道， 培道， 女子中学， 系啊系啊， 135周， 白色旗袍啊，我知啊。 咁你有啲咩想讲翻俾啲老师啊、旧同学啊，或者而家读紧嘅同学听啊，有咩 message？ 大家努力搞好听日嘅活动啦，因为又有开幕啊，我哋有啲加冕啊咁样啦，咁我哋而家都好努力咁样准备紧啦。 你听日有冇表演啊？ 听日冇啊，因为净系纯粹因为有啲五年啊、十年啊或者二十年嗰啲会有个年会有个襟章送俾佢哋咁样咯。 哦， 好开心 啊！啲人多啲翻去啦，听日多啲人翻去啦。 听住咯，所有 陪到 陪到。女子中學， 啲嘢你以往係咪都好多成日參與呢個校友會嘅活動 嘅？係啊，因為我係校友會職員啦。 哦， 但你當年讀書成績好唔好啊？ 關你咩事？ 問下啫，做咩啫？如果佢話俾我聽唔好，都有參與嘅就鼓勵我啊嘛。有冇淋巴？ 馬書豪，你讀書好叻唔叻啊？ 我唔叻， 唔係咯。 有開唔開心啊？你嗰年嗰幾年？ 開心啊！参加啲课活动啊，咁样都几好啊。 哦、有冇拍拖啊？你中学时代？ 中学女校啊？ 咁啊，点 女校都可以同 系啊 ，join school 啊嘛，你 join school 啲 Christmas ball 啊嗰啲啊， 冇，定人哋唔叫你啊，特登唔好叫佢， 佢好乞人憎噶，系啊， 嗰啲唔系你咪读男校噶， 你可以唔使理 你啦， 可以唔使理佢。好，咁啊 ，Vivian 就拣咗呢一只共同度过，送俾所有嘅师生听，系咪？ 系啦，唔该你， 多谢晒， 多谢晒。 Leslie 张国荣共同度过，送俾听紧嘅朋友们啦。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缺播，谢谢你风雨内都不痛，愿陪着我。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 荣嘅共同度过数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咧，要送俾咧下个礼拜咧即将咧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嘅李婆，咁亦都送俾另一个咧阿费翔嘅细佬费噏啊，阿费噏平时咧同我共同度过一齐做节目嘅，冇冇讲佢嘅名啦，系咪？因为佢又话我话佢啦，系咪？好啊， 我都无语， 点解你唔出声嘅？ 无语啊，系、哎、我都唔同水平嘅， 我知，我咪降低就你咯，你好自卑。 多谢多谢， 好，到阿 Sita 嘅点唱啦，佢今日有冇点唱？梗系有啦， 有 三羊屋企兄弟姊妹嘅生日月啊，有冇望住嗰段啊？有冇望到嗰段啊？ 我因为我最 咁我读埋佢啦 吓， 好，咁啊点唱啦？三月系我屋企兄弟姊妹生日月啦，咁啊希望读出，首先祝哥哥女儿子晴三月二号生日快乐，补足噶啦吓。跟住咧，而家即系 Michelle 三月十二号，即系两日后咧，哥哥阿辉三月十七号啊，真系喺晒三月啊。自己同老公妹妹 Carrie 三月廿五号，最后细佬 Terence 三月廿六号，祝大家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后多谢爸爸妈妈带我哋呢个世界上就是 Sita 嘅点唱啦。 好，跟住阿二零 Amy Low 啊，佢话佢女咧 Karen 就听日廿二岁生日。可唔可以点首歌俾佢听？梗系可以咧， 系啦，系啦。 阿宝宝啊，宝宝咧就话咧想点首歌俾阿仔同新抱听，祝佢哋咧顺利翻去英国啊！因为今晚佢哋就搭夜机翻翻英国啦。眨下眼咧，家庭聚会就到尾声啦。祝福阿仔 Ben 同埋新抱嘅 Jane 心想事成，两个乖孙啊快高长大，一家人身体健康。 希望每一个听紧风骚嘅人都系。快快乐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每一天做个真正嘅快活人。送俾你呢一首《明日恩典》。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还有恩怨，开遍面前，寒季终必。全力争取，学会少少的都感激，亦算得乐趣。愿以后成和世，亦容许我陪着你。足了，一切都不。 明日一年人呢首歌，嗨，我仲有十分钟，晏昼一点钟我哋听咧，系咪德哥嘅？ 德哥， 喂， 喂，德哥，老友记啊，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啊，德哥。 我打电话嚟咧，最主要咧就系想祝三月之星嗰、那个。嗰、那個頭先你話唔知道，我都搞到啲名字都亂咗，我唔知係咪嗰個 嗰叫嗰叫馬仔強啊， 吸力特強， 馬仔吸力特強啊， 係咪德哥明啊嗰啲啊？ 我係咪得罪你先？ 人哋點祝你啫？ 人哋祝你生日， 人祝你生日快樂， 你生日快樂話得罪你， 你其實係咪條線黐埋咗啊？腦裏邊嗰啲嚇， 搞下嘅啫，德哥。 同埋最重要咧。系阿欣欣喺度喺现场嗰度主持，佢嗰个幕后功臣咧，佢做咗好多嘢啊， 好多 嘢欣赏嘅， 好嘢， 好嘢，鼓掌，鼓掌。 所以咧，我哋因为咧限聚令完咗咧，我哋而家咧有三月之星，有四月之星，我哋都好忙嘅，要即系又要工作嗰、那个，又要翻去工作地点啊，又 你做紧嘢 嗰啲参加嗰啲。 你阿德哥，你仲做紧嘢 噶？系咪做紧嘢啊？ 我退休啦、我而家望住个，我喺铜锣湾嗰个隧道口嗰度望住嗰个海啊， 哇！ 啲 人 鱼啊，人 生情趣啊，啲几开心。 听紧你个节目咁样，好在你哋好在个节目系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咋？ 点解啊？ 如果唔系咧，我夜晚黑要去应酬噶嘛，要见下啲老朋友噶嘛， 好正啊！ 啲佢嗰啲马仔啊，嗰啲各样各样噶嘛。 哦，马仔啊，哇，跑马仔。 任何时候都系重温。 有冇打下卫生麻雀啊？而家好似冇人讲卫生麻雀。 佢打啲唔卫生。 唔系啊，我有头先讲嗰啲咩嫖赌饮吹嗰啲，我唔啱嘅。 佢同我一样咯，我都唔啱。 我只吃喝玩乐嘅啫。 我都系 啱啊。好啊。 咦，咁好 我最啱粥粉面饭。 得闲出嚟四月之星啊，聚一聚啦，咁要、 oh, okay, okay, 玩得开心啊！ 大家开心，唔系最紧要开心，我哋都即系宣扬下我哋个我哋快活，我哋快活谷嘅快活人嘅宗旨，做人嘅 梗系 开心 啦、 啊。 咁不如安排个职位俾阿德哥啦，班长 又俾 个职 位，我咪要走，咪好忙。 训导主任啦，专系训导你啦。 我训导主任啊，阿欣欣话你做训导主任，我专门。 教 导嘛， 主任 系啊，训导主任啊， 同礼拜五咪啲校长揾我，咪好忙， 系啊，好忙，系校长今日都揾咗几次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喺边？ 好，冇问题，你最紧要你知道。你知道我電話噶啦，隨時揾阿校長打電話俾我，我定大家支持， 繼續支持我哋， 多謝多謝德哥， 多謝德哥， 唔該曬， 多謝曬。一首舊歌嚇，欣妮加上阿 Sam 虛許冠傑，無敵是愛，最緊要大家愛我哋呢個節目，咁啊正曬。 原來從前我困擾孤寂，是因心中找不出我。原來從前我痛苦消極，因心結未解開。現在有你以愛心相待，但覺力量滿心中在。現在有你寄託於心內，漆黑化做光彩。聯繫著愛心面對世界每個挑戰，協力仍不分開，遇上因有與波折战胜一切，那句痛伤将爱，共你永远也相信无敌。Yeah 挑战，协力并不分开，遇上人有与波战都不变改，用爱去战胜一切，哪惧涂上障碍，共你永远也相信无敌是爱。 无敌是爱，等咗时间啦，最后一个电话吓、麻烦德哥帮我哋而家接紧，系咪 啊？ 好，电话里边有 黄太， 喂，啊，梁继昌， 系， 你好， 你好，黄太， 系，啊，真系，而家呢排得闲喺屋企听翻你哋个节目咧，好开心啊， 系。 乜嘢啊，黄太？ 好开心啊！人哋话咩 做咩嘢？ 喂，佢净系同阿梁继俊打招呼，你话啦，唔嬲。 系啊，冇啊，我想点唱俾我两个细佬啫嘛。 系， 系啊，一个就三月大细佬三月23号 系 生日，另外一个咧就3月8号生日就过咗补足嘅啫。 系好， 咁佢两个都系揸车嘅，咁啊祝佢哋路路畅通啦。 系啊，有冇听车路的士啊？ 有，点解唔听啊？ 嗱，做咩啫，王太？ 听你哋嘅节目好开心， 系咪啊？多谢支持啊！ 系啊， 李丽蕊咧又笑得好爽嘅， 系啊，开心啊， 加加声系咯， 最紧要开心系咪？做人 系 嘛？ 系啦， 喐啲又话放假， 我一路整餸一路听你嘅节目。 哇，咁你整到啲餸？点啊！ 更加好食咯，系啊，更加好食咯， 更加好食啊，有你哋加落去啊嘛。 好啦，多谢黄太电话，送俾你，好嘛？ 多谢晒，拜拜。 好啦，多谢欣欣吓，同埋下个礼拜咧，我哋就齐人啦。 耶！ 阿李婆就会下个礼拜一开始正式同大家一齐再回归。风骚发人，希望每天大家都开心心生活。 冇错啦， 今日系 Made in Hong Kong 嚟住咯。 好的， 星期一十 再见。拜拜 拜拜， 送俾你有叶倩文嘅祝福 ，Happy Weekend。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君缘，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知心缘。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想